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副高外围偏南气流影响，未来三天本市多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气温回落，雨天路滑，开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报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秀啊，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辉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戚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过山车减速进站，压在辉姐腿上的铁杠子自动抬起来了。辉姐恢复了自由，起身要走，胳膊却被郝依依拉住了。哎，别走，出去就不能谈了，跟踪你的人等在外面呢，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俩碰面了。辉姐稍稍迟疑，又听郝依依说，寇少龙告诉我，李卫东本来应该把一件东西带到香港的，可是他带的是假的，他们让我想办法弄清楚真的藏在哪儿。辉姐心念一闪，嗯，寇少龙也对手机主板感兴趣，他果然和老李有关。站台上的管理员朝辉姐和郝依依招手，过山车上只有他们俩没有下车。郝依依眺望正在进站的游客，坐不满一趟车，他就用最甜蜜可爱的笑容对管理员说，让我们再玩一遍吧，反正没什么人。管理员摆摆手，规定来的，出去再进来。郝依依灵机一动，指着辉姐说，我妈有风湿，上下不太方便，求求您了。辉姐瞪了郝依依一眼，郝依依吐吐舌头，撒娇似的紧抓住辉姐的胳膊。 大粗铁杠子再次压在了辉姐的大腿上。辉姐猛地反应过来，刚刚死里逃生又再来一次。辉姐满怀敌意地看着郝依依，胸脯挺得高高的，像是被捕的女共产党员。 我可不知道李卫东有什么东西啊，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可是辉姐知道他撑不了多久了，过山车又在爬坡，发出吃力的声音，听着就让辉姐心里发毛。寇少龙可不这么想，他还给了我一个任务，劝你来香港。 让你劝我来香港？可是你…… 辉姐突然想起三元桥地铁站里的那一幕，郝依依并没有劝他来香港，反而试图阻止他来。郝依依点了点头， 我的确不想让你来香港，我知道寇少龙没安好心，你来了会很危险。 他能怎么样？绑架我？杀了我？ 辉姐嘴上硬气，心里却有点发虚。万一黑社会真的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呢？ 我给寇少龙服务了好几年，我很了解他，他在香港势力很大，什么都干得出来，暗杀过好几个仇人，在大街上、餐厅、按摩院，甚至机场里他都能动手。当然了，都是传言，他也不可能给警察留下任何证据的。 辉姐一阵激动，脱口而出：对呀，李卫东就是在机场里被人追杀，迫不得已才砸了商店柜台。刚说完，辉姐有点后悔，告诉郝依依这些干嘛呀？ 又一转念，郝依依或许并不是坏人， 不论是王冠还是快阔，的确有人想害老李，香港也的确是危险的。郝依依不但试图阻止他来香港，也曾设法把他轰回北京去，也许郝依依真的是为他好。 郝依依吃了一惊， 什么？ 寇少龙真的动手了？ 只不过没成功， 怪不得想让你到香港来， 大概是想把你当成人质。 郝依依话没说完，摇滚乐又响了。辉姐本能地闭上眼睛，抓紧保险杠，可是大脑并没有停止运转。难道真的是寇少龙要害老李？他为什么要害老李？ Max 王手机上的那两条短信又作何解释？ 过山车还在肆虐，辉姐却不像之前那么难受，甚至有些不耐烦。 辉姐把眼睛睁开，漆黑的夜幕里居然闪耀着点点星光，就像小时候去过的天文馆。过山车终于又平稳了，摇滚乐也停了。辉姐赶快开口： 姓寇的为什么要害老李啊？ 为了陷害王冠集团， Max 王告诉我，王冠集团的一家在内地的子公司最近被警察封了，是有人想嫁祸给王冠，我不清楚详情，可是我猜这和寇少龙有关系。王家和寇家本来就是死对头，王冠的创始人王凤如和快阔的创始人寇少龙当年曾是一起打拼的兄弟，一起成立了凤虎龙公司，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反目成仇了。 哎，你说的子公司是深圳安心吧？ 郝依依摇摇头，我不清楚， Max 王没说的那么具体。 深圳安心是什么？深圳安心是王冠的一家子公司，但好像不是光明正大的那种， 好像通过什么什么代持股协议，反正鬼鬼祟祟的。 深圳安心是个银行安装网络安全系统的，国家不允许外资介入，结果深圳安心的人监守自盗，从银行窃取了客户信息，又卖给电信诈骗公司，东窗事发了。 辉姐话音未落，摇滚乐再次骤然响起。 辉姐后悔起来，说的实在太多了。但郝依依不是什么私人起密师吗？感觉比 Tina 他们还神秘，也更加高大上。 深圳安心的这点事情，恐怕也瞒不住郝依依。过山车如离弦之箭，向前俯冲下去。辉姐赶紧闭上眼，她知道这后半段比前半段更要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辉姐突然感觉肩膀被人抓住，她又把眼睛睁开，是郝依依上身倾斜过来，一只手扶着辉姐的肩膀，把嘴凑到辉姐耳边，保险杠把辉姐压得一动不能动，郝依依却如此轻盈自如，毕竟既年轻又苗条。郝依依高声喊， 那一定就是这家公司。 Max 说过，王冠被陷害是跟电信诈骗有关，所以是别人私下里勾结深圳安心的员工，但因为深圳安心是王冠的子公司，所以出事了就赖到王冠头上。不过如果只是员工行为，顶多是深圳安心管理不当，不至于赖到母公司头上吧。 不是普通员工，是深圳安心的总经理，叫林峰，据说跑了，没抓住。 辉姐也高声回答，两个人近在咫尺，交谈并不算太费力。辉姐惊异地发现，其实这后半段也没那么激烈，速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只是常常骤起骤停，拐弯又急，配上剧烈的摇滚乐，给人带来了错觉。 辉姐的眼睛已经渐渐适应了黑暗，能隐约看到前面的轨道，对运动的变化有了预期，就更不觉得那么刺激了。 总经理， 郝依依忧虑地说， 那可真说不清了，王冠是真要背黑锅了。 你怎么那么肯定王冠就一定是被陷害的？ 辉姐有些不爽。郝依依一心向着 Max 王，未必就是客观公正的，就像自己一心维护老李，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在辉姐看来， Max 王就不像一个好人，油头粉面的还那么霸道。 你怎么知道王总说的是真的？他要是被陷害的，为什么要偷偷发短信商量着怎么害李卫东？ 郝依依眉头轻蹙，反问道， 李卫东手里的东西是 Max 王的手机？ 哼，辉姐哼了一声，气急败坏地想，这小丫头实在太机灵了，还好她只猜到是手机，没猜到其实只有主板。 辉姐气哼哼地说，我看就是你那位王总派人到机场去谋杀李卫东的，好拿回证据。 你说的短信具体怎么写的？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辉姐这回学聪明了， 反正就是暗示说要除掉老李， 这不 不很明显吗？老李偷了手机，手机里有证据，证明王冠集团是深圳安信的母公司，姓王的这才决定要干掉老李。怎么样？完全符合逻辑吧？ 辉姐得意地看着郝依依， 干脆多告诉他一点，让他无话可说。 郝依依竟然扑哧一笑， 你怎么知道 Max 王发过短信？ 多稀罕呐，在他手机里呢。 也就是说，在李卫东偷手机之前，短信就已经发了。 辉姐一愣， 对呀，手机还没丢呢， Max 王为何要除掉老李？ 辉姐顿时满脸通红，幸好是在漆黑的隧道里。 郝依依并没有追究辉姐的逻辑错误，兴奋道， 我倒是这么想的，老李如果真的在机场里遇害了，警察也许会发现他拿着 Max 王的手机，这不就证明 Max 王和李卫东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吗？深圳安心出事了，李卫东在香港被灭口， Max 王当然就成了第一嫌疑人了，所以这正说明 Max 王确实是被陷害的。 辉姐心里很不服气，却又不知道如何反驳。 郝依依的推理的确更严谨，听上去无懈可击。 辉姐已经完全适应了过山车，抬杠也自如多了。 喂，你不是快阔派的特务吗？怎么不帮着快阔呢？ 哼，我的确一直在为快阔服务，但我以前并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可是我自己弄明白了，我发现他们有阴谋，所以我决定要帮着另一方。 辉姐心里又是一阵别扭， 你凭什么就认定了 Max 王是好人呢？你只不过是想帮他。 我说的另一方不只是他，还有你。 郝依依直勾勾地注视着辉姐，一对眸子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辉姐心中一热，她知道郝依依嘴甜，多半口是心非，可是她还是感动了，就像垂死的人突然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愕然地意识到，原来他自己也垂死了。 老李的命运早就和他拴在一起，他们正一起低落深渊，束手无策，就连 Tina 也拒绝援手了。郝依依却偏偏投来一丝温暖。 辉姐，郝依依的声音柔和了，目光也柔和了，黑亮的眸子上似乎起了一层雾。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人，即使他并不完美，比如脾气很坏，自以为是，有时候霸道的令人讨厌，可你还是愿意死心塌地的帮他，就像就像你死心塌地的帮着李卫东。 又是一道闪电，郝依依清澈而湿润的目光瞬间暴露无遗。 辉姐鼻子一酸，有的男人会让你死心塌地，尽管他是渣男，成了逃犯，阶下囚，辉姐也还是死心塌地。跟老李比起来，Max 王简直就在天上，难道不值得郝依依站在他的一边吗？ 过山车再次减速，摇滚乐也接近尾声。 辉姐， 你知道是谁在跟踪你们？就刚才我用手机拍到的那个男的。 辉姐点了点头。他说他是警察，给我看过证件，就是他把我从警察局带走的。 警察？郝依依面露疑色，他沉思片刻，郑重地说， 你得立刻回北京去。 我不。 辉姐果断地摇头。 我知道你不想把李卫东丢下，你想帮他，可是你留下也帮不了他。 郝依依说话的语气变得急促起来，车要进站了，游戏就要结束了，管理员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们再坐一圈。 你放心，既然警方在跟踪李卫东，寇少龙暂时不会对李卫东怎么样，而且那东西又不在他手里。 寇少龙更想抓的是你，抓住了你，就算拿不到东西，还可以威胁李卫东。你留在香港，其实是给他增加负担。你得立刻回北京去。 辉姐低下头，用手抚摸横在大腿上的安全杠。 郝依依说的其实有点道理。 辉姐，你要是能够再信我一次，就马上回北京去。寇少龙在香港可以胡作非为，在北京就不行了。 让我来想办法帮助李卫东离开香港。 辉姐愣住了，有点难以置信。 车已经进站，压在大腿上的保险杠也升起来了。 郝依依用命令的口吻说，马上走，不要去机场，打车直接去罗湖口岸，从深圳飞北京。 可老李还在那儿等我呢。 你不能再去找他了，快。郝依依急道，监视你的人不管是不是警察，他们不会让你离开香港的。他们以为盯着李卫东你就跑不了了，你得趁这个机会赶快溜走。 过山车里又只剩下他们俩了，管理员横眉立目地走过来， 郝依依连忙站起身，扶着辉姐下了过山车。 所谓的老妈，既然有风湿病，总得有人搀扶着呀。 郝依依边走边在辉姐耳边小声说， 相信我，我一定会帮助老李离开香港。 你为什么帮老李啊？ 我不是帮他，我是在帮你。 依依顿了顿又说， 因为我也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证据，证明寇少龙才是勾结深圳安心盗取客户信息的人，那些罪证应该在北京，你能够帮我拿到的。 我？ 郝依依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帮老李离开香港，你帮我弄到证据。 辉姐怔怔地点了点头，脑子里空空如也，她就只有一个念头，让老李离开香港。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